家把饭开。 歌曲的名字叫做《说时已久》，是这几年很火的一支音乐组合好妹妹乐队的翻唱。不过说实话，我仍旧喜欢林慧萍的那个版本。我第一次听林慧萍演唱就被感动了，原因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知道了歌曲背后的故事。三毛用这首歌记录了她当时感情的心路。她说在台北的一次街头，她偶遇到自己的初恋情人，重逢的片刻，时光轰然就定格了，青春的岁月裹挟着丝丝缕缕的伤痛。于是在后来的这首歌里面，三毛可以说非常真实而痛惜地记录了当时那种无奈的切肤之痛。可能会有人说，说时依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看看歌词，认真听这首歌，或许你能够了解。我曾经深爱着你，可能我这辈子不会再那么爱别人，现在你我都有了各自的生活，不可以有任何的藕断丝连。当我说起你的时候，我会大哭，不过我不会再干扰你现在的生活。感兴趣的朋友倒是可以找来一本书，叫做《三毛传奇》，看一看，其中就有记录这一段。当然我也觉得，如果你没有痛失过恋人，或许你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到这首歌词当中的伤痛和决绝。在后来的一次颁奖典礼上，三毛将这首歌词送给了梁文福，可以说他们因歌结缘，梁文福就将这首歌谱曲，两个文人的合作打造了这首气质独特的音乐作品。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更正一下我前面的说法，其实这首歌的原唱不是林慧萍，是一个新加坡歌手，叫做潘莹。他凭借这首歌在当年在东南亚地区还备受关注，只是在内地没有做过任何宣传，所以我们对他不了解。1991年的1月4号，三毛离开了这个世界。2003年，林慧萍在萍水相逢的演唱会上再次演唱这首歌，真的在当时让人感慨万千。而今天我坐在这里为你主持这一档主题为三毛写的歌和写给三毛的歌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应该透个私心来听林慧萍的这个版本。 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仍旧是三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炼出来的主题是三毛写的歌和写给三毛的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阿妹的翻唱，叫做《不要告别》。 我最了我的爱人，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万个你。不要抱歉，不要告别，在这等 是来自阿妹的翻唱。这首歌真的岁数很大，比收音机前会有很多朋友的岁数都要大， 因为他最初录制成唱片是1973年，而当时三毛才刚满30岁。当时的三毛还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作家，他刚刚搬去西非沙漠定居，正准备动笔写下轰动一时的撒哈拉的故事。而这首歌曲《不要告别》据说有很多人翻唱过，只要你在当时加入到歌林唱片公司，就一定要唱这首歌，算是歌林唱片公司歌手的必考题。比如说李金玲、洪小乔、黄莺莺、凤飞飞、刘文正、江玲等等。据说刘文正甚至在前后录过好几个版本，只不过没有一个版本符合这首歌的曲作者包括制作人李泰祥的要求。可想而知，当时李泰祥对这首歌有多么喜爱，他多么认同三毛对这首歌的填词，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李泰祥和三毛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一条日光大道》。 一条日光的大道，我奔走大道上。一条日光的大道。 歌的名字叫做《一条日光大道》，真的是阳光灿烂的一首歌曲。听着这样的节奏和歌词，你突然会觉得心情也一下子会好了起来。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首歌的词曲同样是李泰祥和三毛的合作，刘文正的演唱，收录在他1979年的专辑《秋蝉》里面。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到的主题是三毛写的歌和写给三毛的歌。我在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跟三毛其他的作品情绪都不太对，因为三毛很多作品的情绪是往下走的，但是我个人保持比较中立的看法，因为在三毛的作品里面其实有这样阳光灿烂的情绪，比如说这首歌，还有他的小说里面，他的散文里面其实也有一些逗趣的东西，只要你用心去看就可以了。当然因为有的时候三毛写的过于写实，所以你会觉得看他的文字有的时候会疼痛一点。那今天我们既然坐在这里聊三毛，我就希望可以多方位多立体的去了解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在他的父母眼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三毛的父亲说，我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疼他的燃烧，可是同意。三毛的母亲说，三毛是一个纯真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就是这一点求真的个性使他踏踏实实地活着。也许他的生活他的遭遇不够完美， 但是我们确知他没有逃避他的命运，他勇敢地面对人生。在我这个母亲的眼中，他非常平凡，不过是我的孩子而已。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志炫所翻唱的《飞》。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装里了，箱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地方。要是在你紧锁的心里，着手的机票，要求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的谜。 我又回到那一年的那一个月，

又来一首岁数极大的歌，1979年齐豫所演唱的《橄榄树》。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三毛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从这首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三毛是生性浪漫的人。他在3岁的时候就读了张月平的《三毛流浪记》，印象极深，后来就以三毛为笔名。为了追寻心中的那棵橄榄树，他可以说是踏遍了万水千山，无论是异国都市的生活情调，还是天涯海角的奇风异俗，都没有消解他心中的中国情结。尽管他后来嫁给了一个深眼高鼻的洋人，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东方女性。有人说在创作这方面，三毛从来都不刻意追求某一种技巧或者风格，一切都显得极为平实和自然。然而在他信笔挥洒之中，却又蕴含着无限，甚至有读者认为流浪才是他应该用的真正的笔名。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的思绪又开始飞了。我在我今天准备众多后来写给三毛的音乐作品当中翻找，我觉得罗大佑的《追梦人》是最适合、最棒的写给三毛的歌，一起来听。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经去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的爱人，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请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这是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追梦人》。我们在前面说，这是罗大佑专门创作给三毛的音乐作品，是为了纪念三毛而创作的。当然也有不太一样的声音，有人说这首歌不是罗大佑专门写给三毛的，也可以这么说，因为这首歌 的确是在较早之前就出来了，而且有好几个版本。1990年有部电影叫《天若有情》，它有广东话同名的主题曲，广东话刚刚前面说了，就是同名叫《天若有情》。后来《雪山飞狐》片尾曲就是《追梦人》，罗大佑写的词，凤飞飞演唱。95年又出来一个版本叫《断梦曲》。那为什么会有争论？说来也有意思，《追梦人》和《青春无悔》歌词几乎完全一样，但是《追梦人》多了四句话，然后歌名又改了。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经成型的歌曲加入这新的四句歌词，然后又更改歌名，重新编曲，以一个新歌的形象示人呢？而且这种做法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仔细研究这后来加进的歌词，再结合三毛去世的日期，然后再想想三毛和罗大佑之前的合作的关系，你就会恍然大悟。首先我们来说三毛和罗大佑的关系，就之前三毛和罗大佑共同创作《滚滚红尘》，三毛是编剧，那罗大佑是音乐总监，他负责创作所有音乐部分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四句歌词，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里生活过，而且创作写下过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歌词是飘来飘去的笔记，是深藏激情的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是用笔来创作自己内心、表达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 Echo， 翻译过来是回声。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有人解读这句说，这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然后用难解的关怀这五个字表达了那种情绪。所以对于那些真正喜欢三毛的作品的一些读者来说，听到这首歌，特别是这四句话，有很多人曾经给我表达过，真的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所以罗大佑也是至今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也是无法超越的一个音乐大家。好，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回来听歌。这是来自于腾格尔所演唱的《三毛》。 那个叫三毛的女孩，她从远方来，飘飘扬扬的长发，带着淡淡的悲哀。那个叫三毛的女孩，她从远方来，画出温柔的夜晚，还有沙漠和大海。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三毛写的歌和写给三毛的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三毛的好友崔浩平写给他的音乐作品，叫做《蒲公英的哭泣》。 随着那微风飘起，穿越过蓝蓝晨曦，浮在空中游戏，轻轻地飞向一缕，连穿着如泪白衣，我听到蒲公英的哭泣。随着那生命旋律，穿越过四海天地，爱在心中洋溢，轻轻地揭开记忆，连穿着悲欢笑语，我听到你相思的情意。那情丝一缕，穿越过生死别离，梦在幽冥重聚，轻轻地旋动心曲，连穿着诗人才艺，我听到你翱翔在天际。随着那沙漠雨季，骆驼已不再哭泣，心却冰火重启，轻轻地结束孤寂，连串着一声传奇，你就像蒲公英的哭泣。 三毛的好友崔浩平所创作给三毛的音乐作品，叫做《蒲公英的哭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三毛的印象是什么，可能你比较年轻，就听今天的节目，对于他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的第一印象，你会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也会有早期喜欢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些读者会觉得他比较活在自己的小世界，是比较随性比较洒脱的一种人。但是我觉得真正了解他的人，除了自己的父母，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崔浩平算是一个。从这首歌的创作，我觉得崔浩平眼里的三毛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甚至觉得她像是一朵蒲公英。她看似自由，但是却身不由己，或者说她看似天真活泼开朗的性格里面，却包含着有她自己的痛苦吧。另外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看到了胡因梦评价三毛，他说很多人批评三毛，认为他只是在自己的小世界小天地里做梦，我不以为然。基本上文学创作就是一个人心灵升华的最高表现，他既能升华出这样的情感，就表示他有这样的层次，比起很多作家，我觉得他在灵性上要高出很多。 其实我喜欢三毛，就是因为他比较直接的那些文笔，他比较直接直率的个性。因为三毛的作品情感极为真实，没有太多的粉饰，而是展现出生活的原貌和生活中的智慧和趣味。在他作品当中，没有一般爱情作品所描写出来的那种甜言蜜语、花前月下、絮絮叨叨或者卿卿我我。即便是在《结婚记》里写到他和荷西婚前谈恋爱的生活，最多的也只是写他们如何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坐在西班牙公园的长椅上，想着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正因为这些极为真实的描写，所以我对三毛的文字是爱不释手。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齐豫唱给三毛的歌《哭泣的骆驼》。 我背负着幸福，却追寻着痛苦，流浪也许是爱你唯一的去路。我一心想付出，却忘记了重复，遗忘也许是对你我最慈悲的祝福。 三毛的音乐作品叫做《哭泣的骆驼》。我记得我在很久之前的一期三毛专题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三毛非常喜欢贾平凹的文字，甚至曾经写信给贾平凹说，一定在你创作新的小说之后告诉我，我要看。那在贾平凹的眼里，三毛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贾平凹说，三毛不是美女，一个高挑的身子，披肩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做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起先像三毛这样的这位真正的作家。还有个作家我很喜欢，他也评价过三毛，他叫倪匡。他说，三毛对生命的看法与常人不同，他相信生命有肉体和死后有灵魂的两种形式，他自己理智地选择追求第二阶段的生命形式，我们应尊重他的选择，不用太悲哀。三毛选择自杀一定有他的道理。 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是倪瑞恩在1992年的音乐作品，叫做《雨季不要来》，这是黄凯芹为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没有太多的资料显示这是写给三毛的歌，但是我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固执地认为这一定是为三毛而作的歌。好了，不管你认不认同，节目最后我们就听他了。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谁人让窗纱敞开，窗满千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有着你扑进我的再来。